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孙，城寨见。 城寨是香港真正没有大台、没有斗策、只有群众的地方。一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艺，施展浑身解数。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刘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 剛才我們今天請范國威上來，其實主要都是講這個本土運動。為什麼呢？就是隨著剛才我們講，就是港獨建國受到打壓，跟著 DQ 事件之後，大家看到好像一蓋旗就蓋曬。但是他們曾經令到觸動到市民的情感，或者動員你上來支持他們的議題，其實是存在的嘛。譬如很簡單，港珠澳大橋那個河那條堤啊，而家又移咗位啦嘛。跟住就原來唔知道超支幾多錢，幾多億嘅喎。其實講緊係一個上千億嘅基建，最終可能係一個超級大白仗嚟嘅喎。跟住未計呢、這個東江水啦，曾玉成又提出就要恢復呢個咩啦？ 雙非零配額要取消啦，每年要增加15,000，甚至乎至到25,000個嘅名額。 嗱，好奇怪，我曾經都以為喺今次嘅特首選舉裏邊咧，呢啲會成為一個即係、就是、對候選人啊嘅一個爭議點啊，即、就、係、是、民間啊提出嚟。但係似乎嗰支旗一冚咗之後，冇人再去 raise 呢啲問題嘅。包括佢哋去做 show 啊，上嚟做公關 show 嗰陣時候見選委啊咁樣。even 選委民泛民的選委都不再提啲問題，我就覺得很奇怪啦。嗱，譬如四個都問咯，究竟雙非應唔應該恢復，即係取消零雙非咧？譬如東江水的協議係咪要再 negotiate 咧？包括而家港珠澳大橋超支的問題，包括呢、這個西九嗰個嘅高鐵係嘛一地兩檢的問題，包括呢個普教中的問題。呢些全部可以統稱為一個本土的政策議程嚟嘅，政治議程，好，大家覺得已經可能時不我與啦，暫時都不是一個合適的環境去討論。 我看全香港都，我睇大部分人都有個共識嘅啦，有啲嘢係解決唔到嘅啦。 咁政策議程咧，頭先講嗰扎咧，三跑啊，跨界基建融合啊，或者係將來甚至好快要面對嘅咯，香港策略投資大馬石模式會唔會投資喺內地啊？ 聽下范國威講講。 我位于意识形态咧，我相信泛民或者民主派三百加呢个嘅选委咧，就我谂有唔少系唔会再提呢、這个，或者唔想尝试去提，佢即系翻翻去。 其实新民主同盟有冇选委噶？ 冇啊，就系、是、我啱啱就系想讲话，如果我哋有选委嘅话咧，我相信我哋可能会较好地咧系去提出呢啲问题，因为其实新民主同盟系有发信到俾四个主要嘅即系候选人嘅。 毛依依系选委嚟噶嘛？ 喺毛依依下个礼拜一就会开传媒查罪，讲一讲佢嗰个投票取态。咁我同佢倾过，即系用香港本土嗰、那个 政策， 就会觉得如果系即系得佢一票嘅话咧，咁一票嘅选委嘅话咧，可能咧就未必能够约到嗰四位嘅候選人，所以佢就冇做到呢、這個即係、就是、邀請 佢 哋有一個對話。 串連多幾件認同呢個 係啊，我覺得應該係值得做嘅。新民主同埋做咗嘅， 你咪串連到十件十票 咯。曾俊華、葉劉淑儀、林鄭咧就冇採到我哋即係提出嘅即係十個即係本土議題嘅討論啊，因為我係冇選委，即係唔同上一屆我哋都仲有三四個嘅，即係高教界，今屆一個都冇咁樣，係因為我哋親即係盡私民就俾 輸曬 教協嗰度即 係。即是你投白票派的其实 不是连韩连生今次都没有去选这个选委的、因为没有得到这个教协的支持，所以 是这样的情况的這樣。但是如果意识形态上面呢，即你会见到即传统泛民、民主党、公民党、工党、其实就特别是工党不会提这些本土议题，因为他们没有问题不是这样看法，反而呢回去即是旧市了，主要呢用的主轴都是个政治。 唔係我話最少你都講問清楚，喂，咁150個新移民配額贊唔贊成香港呢邊有個話事權先，唔好講幾多啦。起碼個話事權交翻嚟香港逐個人表態，呢個好簡單。 嗰個係涉及到香港整個人口政策㗎。 你其他如果唔係你 carry 走去講福利啊，講房屋啊，講公共醫療開支冇用㗎噃。因为你后面你前面都生不到宅，咁你后面嗰啲成个 planning 政府嘅资源分配嘅嗰个嘅计划，你就嘥时间其实， 所以 你控制唔到咩人。 所以我觉得阿胡苏曾佢应该要讲多啲东江水噶，因为喺佢任内2015年嘅财政预算案咧，就讲翻话要摆翻即系公帑资源咧，系去研究即系香港要重新有自己嘅水资源、海水化淡。跟住2016嗰阵时咧，又再摆钱咧，就系啦，就喺将军澳嗰阵时已经落实嗰个前期嘅设计咁样嘅系。咁所以如果胡苏曾而家再用翻呢个身份去讲话，起码佢自己有一个议题，佢曾经系有份参与过制定亦都系即系可以继续去讲咧， 但系有乜桥啦？ 香港呢个民意诉求， 谂下有乜桥可以逼到嗰啲候选人或者即将成为候选人啦？下个礼拜，喂，起码你对审批移民配额呢样嘢表态，我觉得。 诶，我睇佢哋而家唔够胆打开呢个潘朵拉盒子， 我觉得仲严呢个问题啊！ 你所头先讲嗰啲本土 issue， 劲过23条同831，831就唔会轻易重开。 如果系约唔到佢哋喺选举论坛上边，又或者我哋自己唔能够，即系或者关注本土议题嘅政治人或者政党代表唔能够系去出席嗰啲选举论坛嘅话咧，可能就只系能够好似2010年嗰阵时嘅政改方案咁，系喺呢啲候选人落区嗰阵时去追击佢，又或者喺嗰度系去即系去质询或者表，即系要求去表态。或者讲一啲佢哋嘅， 你就唔好讲咁多点。你归纳个本土嘅诉求咧，三点够噶啦，我觉得唔好扯得太多。好简单，好清晰。我相信审批移民配额呢个咧 ，cross 泛民里边咧，唔会有大部分，唔会有好多人反对 嘅。 我觉得咁你咪叫佢哋去 endorse 你呢个本土嘅，佢哋有选票噶嘛？ 系 咪叫佢 endorse 呢个本土嘅 agenda 咯？由佢哋去提问咯。唔使理啊！你唔系选委啊嘛，系嘛？你咪叫林卓廷啊、公民党啊、杨岳桥啊，咁佢哋都赞成噶。呢几个问题，咁咪叫阿毛孟静去串联咯。串联咗之后，你有十个喂20票 endorse 呢个咁嘅议程嗰阵时候，你要回应噶噃。你 Carrie Lam 同阿胡苏都要回应噶。所以我就话，如果你唔用呢个特首竞选嘅机会聚焦翻喺呢度咧。顶就去咗讲减利得税，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最火滚啊呢样嘢，香港根本就唔存在一个需要减利得税嘅空间。政府水浸到嗰啲非经常收入嚟噶嘛，但系嗰啲系卖地收入嚟噶嘛。你而家 cut 个 recurrent， 其实系 cut 紧经常收入。咁点解唔倾一啲嗱？起码你话喂66000梁天琪后边，我估66000人都系支持呢样嘢啦。虽然佢支持冇咗啫，但系嗰、那个。 个诉求 啊，系啦，个诉求喺度噶嘛，同埋个中港矛盾仲喺度。你见到跨界基建融合，喂，港珠澳大桥落成之后先至大 Q 镬啊！大佬，而家都未有大镬，而家都系钱嘅问题 啦。我相信咧，香港嘅本土运动就唔会停嘅，即系即使你话梁游吓，即系梁仲恒、游慧晶被 DQ 吓，跟住咧就你话黄台仰啊、梁天琦啊，甚至乎即系呢个香港民族党咁嗰啲咧，就即系有一个好似退潮咁样咧，冇再走喺前线，或者传媒即系刻意地主流媒体根本就开始去忽视佢哋，边缘化咗佢哋。 嗱，我有保留啊。主流媒体就算是忽视，如果这个是一个真的 issue， 它会继续在网台或者是网上的传媒出现的。OK， 问题它是否是真的那么真那么硬而已。 客观上的观察呢，我发觉他们没有很严肃对待他们过去一路推的政治议题。 都不会那么快散得那么快。 这个是比较怪的。 是啊，因为如果一样东西是真的，他们有这样的意志力的呢，不会消失得那么快。当然我不排除部分是、真的是真的，但他的数量、是少。 你说好像长毛那样 ,Gangs All Odds。你咪闹咯，咪照顶。 应该要继续系去做倡议嘅，即系如果你系严肃对待自己嘅政治信仰嘅话，我会认为只要香港一日系继续有呢个港中矛盾或者中港矛盾吓，呢、这个有单程证即系涉及到香港人口政策啊，呢、这个一签多行涉及到背后嗰个深港同情化嘅呢、这个即系北京同香港政府嗰个一个即系喺背后唔能够宣之于口讲嘅一种嘅策略嘅话咧，我会觉得。 本土議題或者本土運動是會繼續在香港存 在。同埋我告訴你 ,even 就算是奶媽搞的西九，其實都是一個本土文化的 agenda 的項目的。你現在是將北京的故宮搬下來香港，同香港人是不是應該將一個博物館是維繫自己的傳統文化身份，是兩樣東西。那個是王朝的文化，是屬於清朝的歷史的文化。皇室即是所謂皇家的文化是故宮嘛。是吗？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整个李小龙博物馆是啱的、 啊。 是啊，其实两个。 那个真的是香港文化来的。是啊，因为故宫博物馆香港分店根本就跟香港人自己本身的文化底蕴是完全不同的。嗯、是不同的，香港有自己本身的一个历史发展文化。 是啊，完全割裂的。 那为什么我又这么讲、两者根本是没有抵触的。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 你只要容許後者，譬如一個本土好有本土特色博物館存在，我睇冇人冇開聲嘅。 喂，而家你 呢個就係本土運動嘅問題啦，就係個優次唔係互相排斥。所以點解我會即係過去點解即係講出本土運動就會 你同嗰啲極端就有 啲即係教友嘅，佢就會批評啲左膠，就係左膠就話：哇，你咁樣係咪即係互相排斥啊、排外咁樣？係當如果你講公共資源嘅優次安排點樣去處理嘅話咧，係要分優次的話呢，就當然是要本土文化香港人優先，香港本土的利益行先過，即是當資源有限或者甚至乎出現了衝突這樣的情況，而西九的規劃、就是、劃的出處或者個緣起確實就是說要興建一個香港自己 本土的藝術文化區， 本土藝術文化區這個是重要的。但你現在知不知道大鑊，他現在是取而代之，反而是他、就是、 引入最大問題是取而代之， 是啊，令到我們沒有了一個即上萬人的一個的表演場地。 九已經係變成一個叫做大中華文化的殖民地啊！第一 M plus 嘅收藏品最大的是中國現代藝術。即係一攞過幾億嘢買咗翻嚟，就係嘅七十年代開始嘅所謂先鋒派啊，中國現代藝術。跟住有個叫做絲柱中心、戲曲中心係嘛？個名都係用國語嚟拼音，唔知有冇改到？ 絲柱冇啊，冇改啊。係 啊， 到今時今日都係啊。 絲柱中心咁就係、是、坦白講，你唔係講粵劇喎，嗱粵劇我都支持喎，粵劇係香港本土喎。戲曲即係講緊咩？係全中國嘅傳統戲劇喎。是咪？包括有上海嘅粵劇，有呢個咩山西嘅呢個梆子戲，有京劇，有剩喎。咁你諗下，又同我哋有咩關係呢？好啦，而家又整多一嚿叫做故宮西九博物館分店，係咪就取代咗一個演出場地？咁你話係 Empress 所以搞一啲本土嘅演出，本土嘅展覽，你走去沙田文化博物館睇下，嗰、那個叫做甚至個名都叫做 Heritage Museum， 但係裏面展出嗰啲咪又係以前故宮嗰啲文物，又係嗰啲咁嘅嘢，根本就唔係同香港本土有關嘅好多嘢。即是说我们给了这么多钱500多亿还要超支，刚刚张建中说又再超支。而那样东西是跟我们的文化身份、历史传统、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是没有关的。那么大镬了。我就是说当个本土议程随着港独运动消失之后，大家就不再进入这些讨论。所以说共产党很聪明。当他一按掣整个运动一升呢，升到一个地步嘣一声打残了他。跟着整个 discourse 没了，整个论述没了。 即係運動嘅需求，即係得兩種方法，即係兩大類咧。應該一個就係即係去堵截，好似你話打殘；另外一個就係疏導。你真係有啲實質嘅政策係去回應，咁啊，即係將呢啲嘅你話社會問題或者廣中矛盾係去舒緩嘅。本土運動過去嗰幾年咧，其實就係喺個論述上邊咧，又唔係完全係冇寸進嘅。你睇到最近立法會個帳委會都再確認，其實我哋已經講幾年，我自己過喺立法會講咗幾年，話呢個大學嘅資助學額嗰個俾本地學生嘅不足咁樣， 國際化， 再次係啦，再次確認呢個教資會即係喺十年前或者十幾年前提出嘅話，國際化呢個根本就係 不等於收 有名無實，係啦，佢再一次嘅，即係當你話當一啲建制派佢自己本身都行到嗰一步，確認咗係呢個嘅問題嘅話咧，嗰、那個政策調整咧就希望又再行前一步。我会记得我4年多5年前，即系12年嗰阵时当选做立法会员，喺开头去讲呢个自由行，啲人真系特别系建制派、保皇党当我系傻嘅。 嗱，但系唔系， 当系傻嘅。但系讲咗两三年之后，即系嘈咗两三年之后嘅话咧，你后屘去到连刘皇发喺佢自己大会发言嗰度都会讲话，以自由行确实影响香港，甚至乎呢啲咁样嘅红色资本嚟到香港买楼嘅话咧，令到香港嘅楼价都会上升，将一个。 政府特区政府口中讲嘅旅游政策，但其实系影响到香港嗰、那个即系、就是、个楼价或者系民生嘅问题，佢都睇得到嘅。佢亦都甚至乎即系作为建制派嘅一员，佢都确认咗呢个确实系问题。 同埋你记唔记得当时2011年，起码逼到梁振英几样嘢回应？第一，连双飞；第二，水货奶粉嘅问题，即系限奶令。 限奶令，仲有将一签多行变咗做一周一行， 取消深圳一签多行， 同埋取消深圳一签多行，变改做一周一行。所以我就话喺那個年代的本土運動，你不可以說它完全沒有成果，但當它升呢到去激進的建國運動之後呢，就玩完了，我覺得。所以我就說是不是現在要回潮之餘，其實要擺回正。我剛才說你不要說西九啊，香港傳媒逐個逐個染紅，跟住就 K 寶會可能個 deal 都就嚟 close 添啦，賣俾大陸。咁你諗下，喂大佬，我哋香港人日日打開個電視，全部都係大陸公司 own 嘅嗰啲嘢。傳媒就正正就係塑造緊香港人嘅意識形態啊， 過濾曬啲 本土身份啊，呢啲咁嘅嘢，你睇七警打人咪知咯，係嘛 ？TVB 袁志偉咪把關咯喺度幫大陸，咁所以我就話呢啲全部香港人嗰種嘅過去喺政治上嘅怨憤，當然有啲人利用咗呢種嘅矛盾，將佢升咧成為一種獨立運動。好啦，大家知道哦，原來嗰個獨立運動係流嘅，兩嘢就消失咗嗰陣時。就我覺得反而需要有一些人去倡議翻個本土議程，擺翻落去個特首競選裏邊，包括一些有提名票或者有投票權的泛民300+嘅選委裏邊。嗱，提名邊個已經完啦，進入去投票嗰陣時候，係咪應該你要講清楚你做乜先？ 係啦，你啊即係成日講呢個務實本土啊嚇，咁你啲。點啊嚇？而家咁樣嗱，泛民似乎唔將本土 issue 摆派 Orton， 嗰个唔系主要矛盾，喺提名期，我系提名期结束啦，下个礼拜应该就讲政纲啦吧，大家讲电视辩论噶啦嘛，点样令到呢个诉求嗱，起码喺上一届政府里边系逼到阿689系要回应噶，头先我哋数嗰啲政策咪咯， 系啊， 佢系回应紧个本土诉求噶， 仲有东江水啊，头先你数咗四项五项，仲有东江水，佢都即系喺上一届嘅政府喺梁振英嘅任内，佢或者佢嘅主要官员都系有提出一啲嘅做法，一啲嘅政策上面嘅调整系。 咁嗱，譬如普教中已经好多研究证明，普教中令到语文嘅能力提升，呢个系假噶啦。 系 普教中系一个伪 issue， 如果讲你头先咁多个 issue， 系啊， 系一个假议题。我觉得是假议题来的，是纯粹擦鞋，这个完全 没 需要， 根本没帮助，是啊， 没需要的，完全没需要做。 我意思说，不是真的教育上面需要， 是政治需要， 政治需要，这个最浪费，就是浪费gas，浪费资源，根本，如果一个学生，如果那个学生的家长认为那样东西是有需要的，他一定会叫他的仔女学的。如果学生是成熟，他一定会自动学普通话的。 同埋如果你解决不到这个本土矛盾，上场的新政府很快又会陷入一个即低民望的漩涡。因 为 那个是市民现在就只不过是要力阻西环治港。其实西环治港我觉得都是本土议程的一部分。 因为西环治手法大陆化嘛。 同埋一个外来政权入侵香港嘛。你不可以说一国两制它就可以伸手下来的。一国两制讲到明国防外交归你的。其他东西不是的。所以你是一个外来政权来的。你不可以说一国所以就不是。现实上你事实上你是一个属于另一个政府的嘛。 就是基本法二十二条了。基本法二十二条。 事实上你是中央人民政府是另外一个政府来的嘛。 讲咁耐，我同细两都是想冰一个 issue。 是。 就是你哋本土派呢，讲你是务实本土派。 怎样解耐呢， 是。 即是无定期咯。 务实本土我又不会认为是无定期的。 无定期的话现在 全散晒了已经。 灰飞烟灭的，同埋就即是过去你话其他的独派又或者是勇武本土派有他自己的论述，但或者是那个他们认为有一套的一个的议政的模式的话，那个跟我们都是有不同的，就是从政策入手是去创造社会或经济政策的条件，是在未来日子里面香港真的要行到这个民主自决，甚至乎即使是要即是香港独立的话，反而我们在这方面是去着手，真的切实可行一些政策倡议，是在可以執行得到、可以落实得到、可以争取得到的空间上面是去做功夫。 是不是应该，我觉得反省回过去那一年，是不是应该少一点讲主义、少一点讲意识形态、多一点讲政策呢？你一埋到去自决派，跟着他实会扣你隐性港独的帽子一样。 就算你話要全民公決自決， 其實未有獨派咧，即係文匯大公都會招呼，譬如我同毛孟靜香港本土呢啲嘅，幾年前嗰陣時嘅 講性港獨， 講啊唔係嗰陣時都話我係港獨㗎。咦，你去拖劫就等同於踢劫，踢劫就係等同於港獨，佢哋都係會咁樣去扣連。咁但係真係有啲人走出嚟倡議港獨嘅話咧，佢就完全唔理我哋，佢以為真係有啲 唔係咁 大蛇安。 仲有你喺自由時報台灣登咗一個即係要警要台灣人警惕啊，即係台灣將來會中。國化嘅問題 係啦，講自由行政策帶嚟即係對香港嘅禍害，即係希望台灣政府警惕。 唔係，台灣政府就因為大陸要封殺蔡英文，就唔俾遊客過去啊！而家台灣遊客反而多元化同埋升咗， 係升咗，同埋佢可以咧就唔會淨係單一依賴大陸嘅市場， 多咗日韓嘅遊客。 係啊，佢哋嗰個營運模式或者個營商即係處理旅遊發展嗰樣，反而係調整咗添。 唔係，因為我自己覺得跟住落嚟嗰屆政府咧，會喺頭先我哋所講嘅中港融合咧，會更加快。 嗯 个步伐同埋个力度会再大啲添。所以我就话如果而家呢个时间即係佢 你讲緊包括就算胡苏贞当政 一样我觉得冇分别嘅呢样。因为嗰个系源自上面即係中央政府嘅要求。咁所以你就话当佢梗系借住你独派嘅势颓本土派消即係烟消云散嗰陣时候就去去一声去啦。一换人大家冇咗六八九其实六八九点解有 DQ 佢啫就係佢做唔到嘢咋嘛。佢做唔到嘢，就因為大家覺得佢提親嘢有陰謀嘅。咁如果換咗阿林鄭月娥上去，佢又識得個公務員嘅系統。你睇佢處理西九，佢都想搞掂。 我理解曾俊華佢講嘅休養生息係喺香港嘅相對制度優勢嗰度咧，係即係佢嘅處理同過去五年梁振英想嘗試帶嚟嘅破壞咧，應該係有本質上邊嘅唔同嘅。 我覺得幾個政策都會拿出嚟嘅啦。第一就係係咪應該要再檢視一下嗰啲跨界基建，係咪仲要 proceed？ 大白象工程， 大白象工程 ，total 計一算一次帳，做一次 audit， 我覺得應該，民間嘅審核啊，將呢啲大白象工程，咁我諗啲數字一掟出嚟，我諗香港人就真係嚇一跳嘅，真係，即係嗰個嘅即係所浪費嘅金錢，係嘛？咁所以我覺得第二樣就係你話嗰個嘅，我覺得文化身份嘅問題。 身份香港人身份认同的问题。 你见到的了恢复中初中中史科那个 syllabus 出来了要教香港史跟着故宫来香港我觉得全部都是政治工程。 是啊、 我不觉得故宫那个是一个文化艺术的工程。那是一个政治 agenda， 好像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普教宗一样。 手段是用文化来做手段。 不过客观上是一个文化工程。起碼我會咁睇，我絕對贊成香港有一個以本土歷史作為主軸嘅文化博物館，即係完全嘅。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你話故宮嗰度咧，佢想咁啫，因為佢個佢哋嘅主觀願望嘅主觀願望同埋客觀效果兩件唔同嘅事。要咁睇。仲有咧，有好多係藝醫術，包括頭先所講嘅普教宗。 普教宗 係藝醫術，不過咁啦，即係嗱我都想饮啖水， 先休息， 就唞先，翻嚟啊，再倾埋佢，好唔好？ 好， 好的。 嗱，我想讲下， 七八糟，當然更被視為香港三不管的狗犯之地。事實他們有自己一套秩序，這個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邝榮雪。 好啦，翻嚟咧就係去到節目最後一節啦。咁咧頭先就開始入獄啦，就係問到呢、這個其實本土路線仲有冇前途咧？已經打到五勞七傷，咁就成個特首選舉好似本土議程都缺席啊，完全冇聲，聽唔到把聲添喎， 即係冇定期。 曾幾何時過去嗰幾年係即係發發聲噶嘛？係。好啦，嗱，跟住就補選噶咯噃， 係 好快就我估。首先就 六月啦， 嚇 六月， 尤其徵嗰個 應該係可能係 嗰個新界東同九龍西啦，嗰、那個補選開始啦。咁你覺得其實而家聲稱入咗去嗱 ，DQ 咗兩個自決派就掛住走去搞啊胡蘇，就攻擊胡蘇貞就多過動起自己之旗。係，咁就鄭松泰就唔知道做緊乜。咁實際上係咪 做地區工作？佢話 搞長洲渡輪服務咁。咁係咪需要有更加 vocal 嘅人喺議會裏面去提倡翻呢樣嘢？ 而家就只係剩低即係一路我有同佢合作開嘅毛孟靜嚇，即係佢都仲有關注本土議題嚇。過去嗰四年，即係我自己未喺2016年9月4日即係立法會選舉敗選之前，我自己都係另外一把聲音，係即係可以講話係講得最多，咁所以即係從嗰、那個我再次講，我係好嚴肅對待我自己嘅即係政治理念啊、政策倡議，咁所以立法會確實係一個重要嘅平台嚇。咁、如果有機會翻入去嘅話咧，當然嗰個係一個即係既係喺政策倡議，但又能夠結合地區工作嘅，即係可以入屋嘅一個處理手法。 但可唔可以聚焦喺市民比較？有共識的一些本土議程那裡就不要等立法會補選了起碼在特首選舉的時候做一個串連我譬如說攞翻呢個審批權， 係單程證審批權係咪需要調整？即係你有150個配額，同香港而家嗰個房屋需求，嗰個房屋需求係咪因為單程證嘅調整嘅話咧，喺嗰個人口增長嗰度咧係可以即係扣連埋香港，即係如何即係縮減呢、這個縮短呢、這個即係公屋 排 隊後嗰個排隊， 我就唔會輕視 而家係4.7年 嗰個提出。話要恢復翻雙飛呢樣嘢，一定有人 tip off 佢嘅。 哦，其實佢係 tip off 緊董建華嗰個團結基金。 係 啊，董建華就講咩咧？董建華咧就話要增加單程證配額。 係 嚇，曾玉成講咧就是、增加雙飛配額。 嗱，你仲要記住， 但兩個都係增加香港人口嘅。即、這、係、個、 董建華就全力去輔助扶植啊。 係 呢、這個林鄭係冇班底嘅。佢而家唯一依靠就係董建華。如果佢上台之後是真的有一個太上皇叫做董梁集團是操控特區政府的喂他就調返轉是加單程證喎 是啊 咁你諗下你市民你睇啦到時民意調查好如果真係隻抽隻嘅兩個候選人係咪大家最呢啲最關鍵嘅問題點樣表態你唔好等佢嗱佢而家唔出政綱林鄭都是不想 commit 啫，系咪？佢想到時上台不會好像梁振英被人追佢 跳票 嘛，系咪？咁正正就是你不倒不如就早少少夾實佢哋啦。起碼嗱，呢個議題我自己覺得啊，even 你話工黨你都不敢反對啩。我而家就串連300+揾幾個嗰啲阿頭出嚟，喂，應該要擺翻呢啲政策性嘅綱領。 取回單程證審批權呢個咧，其實就民主派都係共識嚟嘅。 係啊，共識嚟㗎，我覺得 左派都唔會。但係一講到話要調整單程證配額咧，有可能都會有啲爭議嚇。我評估就係、是。 咁你就 即係要減幾多？ 我覺得唔需要去減幾多咁 detail 嘅討論。係。就係取回個審批權。 取回係。 嗱，早前有人講出咧，就話其實咧呢個審批權咧，呢個中共係唔會俾翻你香港嘅。但是呢这个額呢个 quota 呢是可以调低。 咁咪你要对冲囉我开天晒价落地还钱。老董而家就讲緊要放宽。係咪佢嘅马仔叫林鄭。如果你而家唔識去讨论呢啲问题就嘘一声涌咗去讲 TSA, 佢实让俾你啦 ,TSA 攞分㗎嘛取消 TSA。炒唔黑劍实炒啦係咪 每一个边个 一 任都要炒。 就算689年任都会炒啊。 喐埋佢啦。 成为。係 啦因为呢个就係基本上係人喐佢都有分家嘅。係咪佢自己除非佢而家醒目自己唔撈嘅啫。如果唔係嘅话係人喐佢都有分家㗎。 咁我睇唔会蠢到知道自己个仕途已经玩完嘛。 咁你又唔知啩我諗。 佢实知嘅。係被牺牲㗎。好明显啊林鄭讲到啲咁嘅说话出嚟。话真系， 如果我俾生系即系唔续约啫，唔系俾生。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抌信啦， 攞出最后嘅做人嘅尊严出嚟。 啊， 而家就话我唔捞， 嗯、原因就是根本这个团队的人是没有团队精神。 不 supportive、哦。 不 supportive, 将所有责任怼在我那里，我是无辜者，然后企起身，我现在不捞、 啊。我以为他只是说我会为我过去了几年的这个教育政策上面的种种是承担责任这样。 Before 他讲之前鞠躬道歉，那就掂了，我告诉你。 那就会好一点，留下一个好一 点的身影。是啦，起码谭维珠会介绍他银行做保安。 政坛上面的优势。 佢解翻份工俾佢， 系我知道。 七警去做保安，俾咗份工佢喺银行嘛。 系咩？ 系啦， 系啊，系啊，琴晚个集会啊。 但系咧，保安系要冇案底嘅、哦， 或者 teller 啦，或者 sales。teller 啦，银行你唔使谂啦， 好似 请 啊， 系咪真系乱噏？ 咪好似请啊，即系我请 个高 咩策略家嗰啲咁样咧。 保安顾问咧， 好怪嘅嗰个 post 嘅名系。 保安策略顾问咯。 吓，如果做系啦，做得呢一个嘅话咧， 咁策略顾问就得嘅。你唔系保安牌，保安牌系要 唔系嗰啲低级啊？佢一定安插啲位系特别，即系 如果佢揸鸟枪都唔得啊！嗰七条友 系啊， 唔得噶，有案底做唔到保安噶。 要做管理层， 要做管理层。 喺呢度頭先提到咁多個本土嘅 issue 咧，就係啊范國威，我有想同你講下，有幾啲攞翻個審批權咧，我睇冇乜人反對嘅，都希望嘅，但係中共唔俾咧。但係有一樣嘢我哋要 address 就係香港根本個人口咧個出生率實在太低嘅。 係 呢個曾玉成嘅觀點嚟嘅， 係啊，真係嘅。但係點樣解決咧？ 佢話係亞洲第二低啊嘛，係 係啊， 即係最低嘅第二嚇。 一對級， 第一就係日本嚇。係 啦，日本人口係萎縮緊嘅。咁呢個問題我哋要 address 嘅。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中港融合呢個名詞咧，就我睇好多人聽到都好唔舒服嘅。 係， 但係。中港的合作这个是一个趋势。 但你记不记得大家只是留意奶妈故宫那件事，我还留意同时是那个前海，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我记得。 是不是？所以我就说那条路是响声去的。因为他已经搞定了独派了嘛。搞定独派之后呢，这些中港融合的所谓这些项目，我告诉你更加快上马。 会继续。 你又不是立法会了。是吗？跟着那些声称本土派的入了去就不做社区服务了。 你怎样 address 你怎样处理你怎样你我相信呢你是一个政界中人，想重返议会呢是人之常情。但你怎样说服香港的市民，或者多啲香港 重振本土路线， 重振本土路线是讲出来呢，就说是务实之中是用一个务实的字眼，你说一句就反晒这个中港融合，我觉得亦都不是很现实。当然特区政府开口说中港融合，埋口说同城化之类这样的东西，一样吓人憎呢。话话俾人听，说服你点样话？ 嗱，喺组织或者系喺即系政策倡议嘅平台咧，我要同阿毛孟静有一个更加好嘅分工啦。嗰、那个叫要依赖佢喺即系而家继续喺立法会嘅平台嗰度咧，系去即系由唔同嘅事务委员会嗰度系去入手，即系继续系即系引领到即系社会系去聚焦呢啲嘅本土议题。吓喺呢一个嘅即系影响市民嗰、那个，即系或者提供政策倡议或者是资料那里，就是我们要做那个论述那里，就是要继续加把劲或者继续聚焦，告诉你知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就是独派又或者是建国派又或者是勇武派的消失或者他们的退场，就这些问题 是消失的，是继续存在的。当然也是要掌握机会，就是说我们要继续。 timing 啊。 是啦，就是告诉你知你要期望将来一个美好的蓝图要落实，又或者是支爆一些是可以就是将来你都要有个蓝图，你都要有一些切实可行的一些的手段或者政策倡议，是去达至到那个目标的。即是活在当下的那个现在进行式的一些香港现在遇到的港中矛盾都是要应对，都是要处理的。在这方面我们就要告诉香港人，特别是年轻那一班，即是不是因为现在独派退了场之后，即是本土派就好像有一些媒体讲话，即是出现了画了休止符号，其实不是。 我觉得就今天是开了一个新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值得一路探讨下去，怎样重整一个在中香港的政治版图里面一个本土的议程，而这个议程不是只限于本土派，我相信这个本土议程是包括其他泛民是可以争取的，成为一个统一阵线，即是一个 United Front， 这样你才有足够那个的政治压力，是令到我自己更加担心的。当董建华扶植了林郑月娥上去之后， 大家冇乜留意過去團結香港團結基金會嗰啲 research， 你一睇過你就知嘅，其實嗰個融合嘅速度會好快。 嗯， 不過我相信佢係呢個係符合北京嗰個戰略嗰個規劃，係扶植一個能夠盡快執行呢啲嘢嘅上去。你睇到西九已經係。 係啊，細佬，你講緊呢個執行嘅層面咧，政府就算邊個上台都好啦，我哋中意人或者唔中意人上台做特首都好啦，係推行政策嘅層面。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客觀嘅環境，就係咧本土嘅 issue 要引起多啲市民嘅關注留意，會唔會同經濟好同埋唔好係有關咧？如果係要拉到咁咧，其實係一個好不幸。即係好話唔好聽，如果香港經濟唔好嘅時候咧，可能本土 仲艱難啊， 係好突出嘅。到時你哋可能更多嘅市場，不過要等嗰日咧，我好唔想，我好唔想。 嗱，呢個咪就係歐洲過去嗰幾年所出現嘅問題咯。點解呢個法國嗱大選就嚟啦？ 係啊， 右翼呢個馬麗勒蓬，係嘛？呢個就係同成個2008年之後歐洲嘅經濟咧。即係嗰種而家極右抬頭，其實唔係淨係美國嘅， 全世界 全世界嘅現象。 如果有一日香港經濟真係好話唔好聽 ，touch wood 好差嘅，又要多啲自由行嚟救市嘅，嗰日咧就係、是、本土 issue 重新起嘅。 哦，一定係 啊！但我唔想要嗰日先至會啲人係多啲關心，因為嗰日發生係好不幸、好難、好痛苦嘅。 同埋仲要假設政府冇足夠嘅能力，即係提出解決問題嘅方法。 好啦，我知道想結束，但我都問佢個問題。既然你上到嚟，你唔會積極地即係 避選啊？ 啊，避選， 我會 重返立法會， 積極考慮參與即係未來嚟緊嘅補選嘅。 咁到底即係 為咗呢個嘅本土路線係 喺新界東還是正如傳媒所講空降九龍西？ 新界東，傳媒係老作嘅。 哦 ，OK， 傳媒嘅報道係老作， 即係你唔熟唔關 我哋事啊！唔好望住我。 我係覺得傳媒冇理由即係而家有啲主流媒體係經常作古仔。 哦，有人 keep off 佢哋，我估有人線料話俾佢聽就放個 test balloon 嘅啫。哦， 不過温馨提示，如果我冇搞錯嘅話咧，喺舊年九月選立法會嘅時候咧，你係排第11啊嘛。 系， 系就即系话你前面仲有一个咧，都系紧紧入唔到嗰个姓方噶嘛。 系，佢好似话咗以后都唔选噶喎，方国生。 我最近咧火车站又见到佢插旗， 又出翻嚟啊！ 系啊，我唔知佢选唔选啦。 啲赌仔心态，有选未为输咁啊，佢可能。 如果你系想嘅，请即系努力啲咯，因为你我以为开头我即系啱啱睇嗰个立法会选嘅结果时候，我以为你系紧紧 即系入唔到啫。我就最后一句嘅啫。 系你有 中谷，如果你最后尾都系决定被积极被选嘅话咧， 嗯。 早啲除咗條褲，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 見。我想叫畫張畫㗎，原來畫畫好叻，都冇時間。 除咗褲先啦，拜拜。